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94，《后周记》五，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。显德五年春正月已酉，废匡国君。唐改元中兴。丁亥，有龙武将军王汉章走客海州。己丑，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全扬州军府事，上谕引战舰自淮入江，阻北神堰不得渡，欲凿楚州西北灌水以通其道。遣使行事，还言地形不便，济功甚多，赏自往视之，授以规划，发楚州民夫郡之，旬日而成，用功甚省。巨舰数百艘皆达于江，唐人大惊，以为神。人臣拔靖海军，使通吴越之路。先是，帝遣左谏议大夫长安尹日就等使吴越，谕之曰：“请今去虽泛海，必还淮南已平，当陆归耳。”已而果然。贾臣属右补缺张九龄，现蜀主，言政事不治，有奸佞在朝。蜀主问奸佞为谁，指李浩、王昭远以对。蜀主怒，以九龄为毁斥大臣，贬维州陆氏参军。周兵攻楚州，于四旬，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固守不下。以四，抵自都诸将攻之，宿于城下，丁未克之。彦卿与都监郑昭业由率众拒战，使刃皆尽，彦卿举绳床以斗而死，所部千余人，至死无一人降者。高保荣前指挥使卫林将战船百艘东下会伐唐，至于鄂州。庚戌，蜀置永宁军于果州，以通州立之。唐以天长为雄州，以建武军使易文云为刺史。二月甲寅，文云举城降。戊午，帝发楚州。丁卯至扬州，命韩令坤发丁夫万余驻故城之东南隅为小城以制之。乙亥，黄州刺史司超奏与控贺右乡都指挥使王审琦攻唐舒州，秦齐刺史施仁望。丙子，建雄节度使真定杨廷章奏败北汉兵于袭州城下，使袭州刺史孙毅暴卒。廷章为都监贤旧使李谦普曰：“今大驾南征，泽州无守将，河东必生心，若奏请代报，则孤城危矣。”即迭千浦全袭州事，千浦至则修守备，未及北汉兵果至，诸将请速救之。廷章曰：“袭州城坚将粮未易克也，北汉攻城久不下，廷章夺其疲困无备。”前与千伯曰：“各牧死士百余，夜袭其营。” 北汉兵惊溃，斩首千余级，北汉兵遂解去。三月，壬午朔，地如泰州。丁亥，唐大赦，改元交泰。唐太帝景遂前后凡十表辞位，且言今国威不能服，请出旧藩镇。燕王弘济嫡长有军功，宜为嗣，谨奏上太帝宝册。齐王景达亦以败军辞元帅。堂主乃立景遂为晋王，加天策上将军，江南西道兵马元帅，洪州大都督、太尉、尚书令，以景达为浙西道元帅、润州大都督。景达以浙西方用兵，故辞，改抚州大都督，立弘济为太子，参决庶政。弘济为人猜忌严苛，景遂左右有未出东宫者，立赤烛之。其弟安定公从家畏之，不敢遇事，专以荆棘自娱。辛卯，上如迎栾镇，屡至江口，遣水军击唐兵，破之。上闻唐战舰数百艘，泊东部州，江区海口扼苏杭路。遣殿前都虞后慕容延昭将部骑，又神武统军宋延斡将水军，巡江而下。甲午，延昭奏大破唐兵于东部州，上遣李崇进将兵驱泸州。堂主闻尚在江上，恐遂难渡，又持将号称帆，乃遣兵部侍郎陈觉奉表，请传位于太子弘济，使听命于中国。时淮南为卢书齐皇位下，丙申，决至迎栾，见周兵之盛，白上，请遣人渡江取表，献四州之地，化江为境，以求息兵。此旨甚哀。上曰：“朕本兴师，直取江北。”而主能举国内附，朕复何求？决拜谢而退。丁酉，决请遣其属阁门长史刘承玉如金陵，上赐堂主书称皇帝公问江南国主，未纳之。戊戌，吴越奏遣上职指挥使，楚州刺史邵可谦、秀州刺史陆彦珠以战舰四百艘、士卒万七千人屯通州南岸。堂主父遣刘承玉奉表称唐国主，请献江北四州，遂输贡物数十万。于是江北西平，德州十四，县六十。庚子，上赐堂主书，欲以沅江诸军及两浙湖南荆南兵并当罢归，其卢齐黄三道亦令敛兵进外，赐彼将士及家属旧道，可遣人召将校以诚意复之。江中州舰有需往来者，并令就北岸引之。辛丑，陈觉辞行，又赐堂主书，欲以不必传位于子。人吟， 上自营峦，复如扬州。癸卯，赵吴越荆南军各归本道。自秦洪处靠军帛三万匹，高保荣一万匹。贾臣至保信军于泸州，以右龙武统军赵匡赞为节度使。丙午，堂主遣冯延己献银绢钱茶谷共百万以犒军。己酉，命宋延沃将水军三千溯江巡警。庚戌，敕故淮南节度使杨行密，故升州节度使徐温等墓，并梁吉守护。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，亦为长吏以实简教。辛亥，堂主遣其临汝公徐僚代己来上寿。是月，郡汴口，导河流达于淮，于是江淮州籍始通。夏四月乙卯，地自扬州北环，新作太庙城。庚申，神主入庙。辛酉夜，钱塘城南火，延吉内城，官府庐舍激进。壬戌旦，火将及镇国仓。吴越王洪处九级自抢出救火，火止，谓左右曰：“吴吉因灾而愈，众心稍安。”地之南征也，契丹乘虚入寇。壬申，地至大梁，命镇宁节度使张永德将兵备御北边。五月辛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诏赏烙南征士卒及淮南心腹之民。辛卯，以太祖皇帝领中武节度使，袭安审旗为平卢节度使。承德节度使郭崇攻契丹数城，拔之，以报其入寇也。堂主避周会，更名景，下令去帝号，称国主。凡天子一制，皆有降损。去年号，用周征朔，仍告于太庙。左仆射同平章事冯延己罢为太子太傅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延续罢为少傅，枢密使兵部侍郎陈觉罢守本官。初，冯延己已取中原之策说堂主，由是有宠。延己常笑列祖集兵为龌龊，曰：“安陆所丧才数千兵，未知辍时资阶者旬日，此田舍翁食量耳，安足与成大事？岂如今上曝尸数万余外，而积求宴乐无以平日，真英主也。”延己与其党谈论，常以天下为己任，更相唱和。翰林学士常梦溪屡言延己等浮诞不可信，堂主不听。梦溪曰：“奸言似忠，陛下不悟，国必亡矣。”即臣服于周，延己之党相与言，有位周围大朝者，孟熙大笑曰：“诸公常欲治君尧舜，何以今日自为小朝也？”众默然。自堂主内附， 帝只因其使者赐书，未尝遣使至其国。即有使命太仆卿冯延鲁为魏少卿中模始于唐，赐以御衣御带等及犒军帛10万，并今年亲天历。刘成玉之还自金陵也，唐主使陈爵白帝，以江南无鲁田，愿得海陵见南蜀以善君。帝曰：海陵在江北，难以交居，当别有处分。至是找岁之盐30万斛以济江南，所俘获江南士卒稍稍归之。六月壬子，昭义节度使李云走击北汉石会关，拔起六寨。乙卯，晋州走都监李千甫击北汉，破孝义。高保荣遣使劝蜀主称藩于州，蜀主报以前岁遣狐狸致书于州而不答。秋七月丙戌，出行大周行统。帝欲均田租，丁亥以元稹均田图遍赐诸道。闰月，唐清源节度使兼中书令刘从孝遣牙将蔡仲云诣商人符，以绢表至隔代中，见道来称藩。唐江西元帅晋王景遂之赴洪州也，以十方用兵，祈求大臣以自负。堂主以枢密副使、工部侍郎李征古为镇南节度副使。征古傲狠专自，景遂虽宽厚，久而不能堪，常欲斩征古，自居于有司，左右见而止，景遂呼呼不乐。太子弘济在东宫多不法，堂主怒，常以酋杖击之曰：吾当复召景遂。昭庆公使袁从范从景遂为洪州都押牙，或赠从范之子于景遂，景遂欲杀之，从范由是愿望。弘济闻之，密遣从范读之。八月庚辰，景遂击求可甚，从范进江，景遂引之而卒，未病提以愧。堂主不知之，赠皇太帝，谥曰文成。辛巳，南汉中宗卒，长子魏王继兴即帝位，更名昶，改元大宝。昶年16，国事皆决于宦官豫清公使龚承书及女侍中卢琼仙等，台省官备位而已。甲申，唐使至进奏院与大梁。壬辰，命西上阁门使灵寿曹彬始于吴越，赐吴越王弘处季军钢甲200，步军甲5000及他兵器。彬势必即反，不受愧位。吴越人以青州追与之，至于朔寺。彬曰：吾终不受，是妾名也。尽及其数，归而献之。帝曰：相之奉使，岂盖无厌，使四方倾朝命， 卿能如是甚善，然彼以未卿，请自取之。宾使受拜，悉以散于亲时，家无留者。辛丑，冯延鲁中摩来自唐，唐主手表谢恩，其略曰：天地之恩厚矣，父母之恩深矣，子不谢父，人何报天？唯有赤心，可酬大造。又其比藩方赐诏书，又称有情事，令中摩上奏，岂令早还？堂主复令摩白帝，欲传位太子。九月丁巳，以延鲁为刑部侍郎，摩为给事中。即位，先遣摩还，赐书欲以未可传位之意。堂主复遣吏部尚书，指枢密院殷崇义来贺天清节。地谋伐蜀，冬十月己卯，以户部侍郎高房为西南面水陆制置使，又赞善大夫李煜为判官。甲午，帝归冯延鲁及左监门卫上将军许文枕，又牵牛卫上将军边镐、卫尉卿周廷构于堂。堂主以文枕等皆败军之俘，弃不复用。高保荣再为蜀主书，劝称臣于周，蜀主及将相议之。李浩曰：从之则君父之辱，为之则周师必至，诸将能拒周乎？诸将皆曰：以陛下圣明，江山险固，岂可望风屈服？秣马厉兵，正为今日，臣等请以死为社稷。丁酉，蜀主命号草书，即言拒绝之。召左散骑常侍虚城爱颖等34人分行诸州，均定田租。庚子，召诸州并乡村，率以百户为团，团至骑长3人。帝留心农事，刻木为耕夫残妇，置之殿庭。命武圣节度使宋延沃以水军巡江。高保荣奏闻王师将伐蜀，请以水军取三峡，召包之。11月庚戌，敕窦衍编辑大周通礼、大周正月。辛亥，南汉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，庙号中宗。乙丑，堂主复遣礼部侍郎中摩入县。李煜至长安，或言蜀归安镇在长安南300余里，可袭取也。煜信之，迭永兴节度使王彦超所兵200。彦超以为归安道阻碍难取，煜曰：吾自奉密旨。彦超不得已与之，煜将以往。12月，蜀归安镇恶使李承勋据险邀之，斩煜，其众皆没。已有蜀主以右卫尚步军都指挥使赵崇涛为北面招讨使，丙戌以凤鸾宿卫都指挥使 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孟仪业为昭武文州都招讨使，左卫上马军都指挥使赵思进为东面招讨使，山南西道节度使韩宝珍为北面都招讨使，将兵60000分屯要害以备州。丙戌，赵凡诸色客户及奉户并乐归州县，其牧职州县官自今并之奉钱及米麦。初，唐太傅兼中书令楚公宋其丘多数朋党，欲以专顾朝权，造进之事征复之，推奖以为国之元老。枢密使陈觉、副使李征古是齐丘之士，由骄慢，及许文枕等败于紫金山，决与齐丘景达自濠州遁归，国人凶惧。堂主常叹曰：“吾国家一朝至此。”因泣下。征古曰：“陛下当治兵以汉敌，涕泣何为？其饮酒过量也？将乳母不治也？”堂主色变，而征古举止自若。会司天奏，天文有变，人主宜必未攘哉。堂主乃曰：“祸难方殷，吾欲逝去万机，七心冲计，谁可以托国者？”征古曰：“宋公造国守也，陛下如厌万机，何不举国受之？”爵曰：“陛下身居晋中，国事皆委宋公，先行后闻，臣等时入室谈事老而已。”堂主心愠，即命中书舍人豫章陈桥草诏行之。桥惶恐请献，曰：“陛下亦属此诏，臣不复得见矣。”因急言其不可。堂主笑曰：“尔亦知其非也。”乃止。由是因晋王出阵，以征古为之父，决自周桓，亦罢晋职。中谟素与李德明善，以德明之死怨其丘，即奉使归唐，言于堂主曰：“其丘成国之危，聚谋篡窃，臣觉李征古为之羽翼，理不可容。臣觉之自周桓，矫以帝命为堂主曰：‘闻江南连岁俱命，解宰相延续之谋，当为我斩之。’”堂主之决，素与叙有隙，故未之信。中谟请复之于周，堂主乃因谟复命，上言：“九句王师皆臣愚迷，非叙之罪。”帝闻之，大惊曰：“审如此，则叙乃忠臣，朕为天下主，岂教人杀忠臣乎？”谟还，以白堂主。堂主欲诛齐丘等，复遣谟入禀于帝。帝以一国之臣无所可否。己亥，堂主命之枢密院殷崇义草诏破齐丘绝征古罪恶，听齐丘归九华山旧隐，官爵悉如故。 抉择授国子博士，宣州安置。征谷削夺官爵，赐自尽，党羽皆不问。遣使告于州。丙午，属以陕路巡检制置使高彦筹为招讨使。平卢节度使太师中书令陈王安审其仆夫安有进与其婢妾通，妾恐事泄，与有进谋杀审其，有进不可，妾曰：“不然，我当反告汝。”有进拒而从之。六年春正月癸丑，审其罪，赎秦，窃取审其所枕剑，受有进而杀之。仍尽杀士婢在帐下者，以灭口。后数日，其子手中使知之，只有进等寡之。初，有司将立正帐，宿舍月悬于殿庭，抵观之，见中庆有射而不击者，问月公，皆不能对。乃命窦衍讨论古今，考证雅乐。王普素晓音律，帝以乐事寻之。普上书以为：“礼以简行，乐以治心，行顺于外，心和于内。然而天下不治者，谓之有也。是以礼乐修于上，万国化于下，圣人之教不素而成，其政不言而治，用此道也。夫乐生于人心，而生成于物，物生既成，复能感人之心。昔皇帝吹九寸之管，得黄钟正声，半之为轻声，备之为缓声，三分损益之，以生十二律。十二律悬相为宫，以生七调，为一军。凡十二军，八十四调而大备。遭秦灭学，历代制乐者罕能用之。唐太宗之事，祖孝孙张文收考证大乐，备八十四调。安史之乱，弃与公十王八九，至于皇朝，荡尽无疑。时有太常博士殷迎孙按考功绩著博中十二，编中二百四十，处事萧承训校定时庆，今之再选者是也。虽有中庆之状，殊无相应之和。其博中不问音律，但循环而积，边中边庆徒悬而已。丝竹刨土仅有七声，名为黄钟之功，其存者九曲，考之三曲协律，六曲参摄诸调，盖乐之废缺无甚于今。陛下武功既著，垂意礼乐，以臣常学律吕，宣示古今乐录，命臣讨论。臣谨如古法，以巨属定尺，长九寸径三分，为黄钟之管，与今黄钟之声相应，因而推之，得十二律，以为众管互吹，用声不变，乃作律准，时又三弦，其长九尺，皆应黄钟之声，以次摄柱为十一律，即黄钟轻声， 玄用七律以为一君，为君之主者公也，指商与爵变公变止赐焉，发其君主之声，归于本音之律，叠应不乱，乃成其调，凡八十一调。此法九绝，出臣独见，其及百官教其得失。赵从之，百官皆以为然，乃行之。唐宋其丘至九华山，堂主命锁其地，学强及饮食。其丘叹曰：“吾昔献谋有让皇帝卒于泰州，宜其及此，乃逸而死，是曰丑谬。”初，翰林学士常梦溪知宣政院，参与基政，身及齐丘之党，朔言于堂主曰：“不去此蜀，国必危亡。”与冯延己、魏岑之徒日有争论，久之，罢宣政院。孟熙郁郁不得志，不复遇事，纵酒成疾而卒。及齐丘死，堂主曰：“常梦溪平生欲杀齐丘，恨不使见之。”赠梦溪左仆射。二月丙子朔，命王仆如何阴暗行河堤，立斗门于汴口。壬午，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、勋徽南院使吴延作，发徐肃宋善等州丁夫数万郡汴水。贾深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岛汴水入于蔡水，以通陈颖之曹。命步军指挥使袁彦郡五丈渠东过曹脊梁山坡，以通清运之曹。发畿内及华伯丁夫数千以攻其邑。丁亥，开封府奏田税就一十万二千余顷，仅按行得现田四万二千余顷，赤减三万八千顷。株洲行田使还，所奏现田减之防此。淮南饥，上命以米代之，或曰民贫恐不能长，上曰民无子也，安有子道玄，安有子道玄而父不为之解哉，安在则其必长也。庚申，枢密使王溥卒，上令其丧，以玉钺着地，痛哭硕嗣，不能自止。溥性刚而锐敏，智略过人，上以事惜之。甲子，诏以北鄙为父，将姓沧州，命义武节度使孙行友汉西山路，以勋徽南院使吴延作全东京留守，判开封府事。三司使张美全大内都部署。丁卯，命侍卫亲军都虞后韩通等将水陆军先发，甲戌上发大梁。夏四月庚寅，韩通奏自沧州至水道入契丹境，诈于乾宁军南，补坏房，开油口三十六，遂通营末。辛卯，上至沧州， 即日率部骑数万发沧州，直趋契丹之境。河北州县非车驾所过，民间皆不知之。人臣上至乾宁军，契丹宁州刺史王弘举城降，以为大治水军，分命诸将水陆俱下，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，太祖皇帝为水陆都部署。丁酉，上御龙州，沿流而北，竹庐相连数十里，己亥，至独流口，溯流而西。辛丑，至易经关，契丹守将钟延辉已成降。自是以西，水陆见隘，不能生巨舰，乃舍之。人吟上登陆而西，宿于野次，侍卫之事不及一旅，从官皆恐惧。胡骑连群出其左右，不敢逼。癸卯，太祖皇帝先至瓦桥关，契丹守将姚内宾举城降，上入瓦桥关。内宾平州人也。甲辰，契丹莫州刺史刘楚信举城降。五月已四朔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、天平节度使李崇进等使引兵济至。契丹瀛州刺史高彦辉举城降，彦辉冀州人也。于是关南西平。丙午，彦诸将于行宫，一取幽州。诸将以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，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，此不世之功也。今鲁冀皆据幽州之北，未宜深入，尚不悦。是日，促先锋都指挥使刘崇进先发，据固安，上自治安阳水，命作桥，会日暮，还宿瓦桥。是日，上不遇而止。契丹主遣使者日驰700里以晋阳，命北汉主发兵挠周边，闻上南归，乃罢兵。戊申，孙行友奏拔益州，秦契丹刺史李在钦献之，斩于军事。己酉，以瓦桥关为雄州，割荣城归义二县立之，以易经关为霸州，割文安大成二县立之，发宾地丁夫数千成霸州，命韩通董其义。庚戌，命李崇进将兵出土门击北汉。辛亥，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，义城节度留后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，各将步兵以数之。壬子，上自雄州南还。己巳，李崇进奏拜北汉兵于白井，斩首2000余级。甲戌，地至大梁。六月乙亥朔，昭义节度使李云奏击北汉，拔辽州，获其刺史张丕。丙子，郑州奏和爵五员，命勋徽南院使吴延祚发进献20000余夫色之。唐清源节度使刘从孝 遣使入贡，请至进奏院与京师，直隶中朝。诏报以江南进服，方物随怀，清九凤金陵，未可改图。若至抵上都，与彼抗衡，受而有之，罪在于朕。清远修直贡，足表忠勤，免事旧君，且宜如故。如此则于清读始终之意，于朕尽柔远之宜，唯乃通方，量达于意。堂主遣其子济公从善与中魔俱入贡，上问魔曰：江南亦置兵修守备乎？对曰：既陈氏大国，不敢负耳。上曰：不然，向时则为仇敌，今日则为一家，吾与汝国大义已定，保无他余。然人生难期，至于后事则事不可知，归欲如主，可及吾时完成郭善甲兵，据守要害，为子孙计。魔归以告堂主，堂主乃成金陵，凡诸州城之不完者弃之，戍兵少者易之。陈光曰：或问臣，五代帝王唐庄宗、周世宗皆称英武，二主孰贤？臣应之曰：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，讨其不服，抚其微弱，行其号令，依其法度，敦明信义，以今爱兆民者也。庄宗既灭梁，海内震动，湖南马氏遣子西范入贡。庄宗曰：必闻马氏之业，终为高玉所夺，今有而如此，玉岂能得之哉？玉马氏之良佐也。西范兄西生闻庄宗言，足缴其父命而杀之，此乃世道商贾之所为，岂帝王之体哉？改庄宗善战者也，故能以弱进胜强梁。既得之，增不数年，外内离叛，置身无所，成由之用兵之术，不知为天下之道故也。世宗以信令御群臣，以正义则诸国。王桓以不祥受赏，刘仁善以坚守蒙包，延续以尽忠获存，蜀兵以反复救诸，冯道以失节背弃，张梅以私恩见书，江南未服则侵犯使时，期于必克，既服则爱之如子，推诚进言，谓之远虑，其宏归大度，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？书曰：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又曰：大邦为其利，小邦怀其德，世宗尽之矣。心四，建雄节度使杨廷章奏击北汉，降宝寨一十三。癸未，立皇后服侍，宣义皇后之女弟也。立皇子宗训为梁王，领左卫上将军，宗让为燕公，领左骁卫上将军。 上欲向枢密使为人谱，一者以人谱不由科第，不可为相。上曰：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，岂尽由科第也？己丑，加王普门下侍郎，与范质皆参知枢密院事，以任普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枢密使如故。任普虽处权要而能谦谨，上性严急，尽职有无职者，任普多饮醉归己以救之，所全活十七八，故虽起刀笔吏，至为宰相，时人不以为忝。又以宣徽南院使吴延祚为左骁卫上将军，充枢密使，加归德节度使，侍卫亲军都虞候韩通，镇宁节度使兼殿前都点检张永德，并同平章事，仍以通充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，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点检。上常问大臣可为相者，与兵部尚书张昭，昭见李涛，上愕然曰：涛轻薄无大臣体，朕问相而卿首见之何也？对曰：陛下所责者细性也，臣所举者大节也。昔晋高祖之事，张彦泽虐杀不辜，涛累书请诛之，以为不杀必为国患。汉隐帝之事，涛亦上书请解先帝兵权，夫国家安危未行而能见之，此真宰相气也，臣是以见之。上曰：清言甚善且至公，然如涛者，终不可置之中书。涛喜诙谐，不修边幅，与帝汉俱以文学著名，虽甚有爱，而多血浪，无长幼体，上以是薄之。上以翰林学士善辅王柱，幕府旧僚吕玉相之，以其嗜酒无减而罢。癸巳，大建，召范质等入受故命。上曰：王柱翻抵故人，朕若不起，当相之。质等出，相谓曰：主终日游醉乡，岂堪为相？甚勿谢此言。是日，上卒。上在藩，多务韬晦，及其位破高平之寇，人使服其英武，其御军号令严明，人莫敢犯，攻城对敌，使时落其左右，人皆失色，而上略不动容。应机决策出人意表，有勤于为治，百思不及，过目无所望，发间梯服，聪察如神。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，商榷大义，幸不好丝竹珍玩之物，常言太祖养成王俊王殷之恶，指君臣之分不忠，故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，福则赦之，有功则厚赏之，文武参用各尽其能，人无不为其名而怀其惠， 故能破敌广地，所向无前。然用法太严，群臣执事小有不举，往往置之极刑，虽素有才干声名，无所开右，寻亦悔之。末年尽宽，登峡之日，远耳哀慕焉。甲午，宣遗诏，命梁王宗训即皇帝位，生七年矣。秋七月壬戌，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崇进领淮南节度使，副都指挥使韩通领天平节度使，太祖皇帝领归德节度使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相巩为西京留守，庚申加巩兼侍中，巩即相训也，比公地名改焉。丙寅，大赦。堂主以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，洪州险固居上游，及群臣亦喜都之，群臣多不欲喜，为枢密副使几事中唐稿劝之，乃命经营豫章为都城之治。唐自淮上用兵，即割江北，陈氏于州，岁时贡献，府藏空竭，钱亦少，物价腾贵。礼部侍郎钟摩请铸大钱，一当五十。中书舍人韩熙载请铸铁钱，堂主使皆不从，摩陈请不已，乃从之。是月，使铸当时大钱，文曰：“永通全货。”又铸当二钱，文曰：“唐国通宝。”与开元钱并行。八月戊子，蜀主以李浩领武信节度使，又补缺李启上言，故事宰相无领方阵者。蜀主曰：“浩家多冗费，以后路忧之耳。”启琼州人，姓姓直，李浩常谕之曰：“以子之才，苟能甚末，当为翰林学士。”启曰：“死无舌，乃不言耳。”庚寅，立皇帝宗让为曹王，更名西让。西锦为己王，西惠为齐王。九月丙午，唐太子弘济卒。有司引浙西之功，谥曰武宣。勾荣卫全交张继上言：“太子之德主于孝敬，今是以武功，非所以防威而甚德也。”乃更谥曰文献，擢继为上元尉。唐礼部侍郎指尚书省事钟摩朔奉使入州，传世宗命于堂主，世宗及堂主皆后代之，世子骄横于其国，三省之事皆预焉。文献太子总朝政，摩求兼东宫官不得，乃见其所善言事为司议郎，掌百司官起。李德明之死也，唐稿欲其谋，摩闻稿受囚，常面诘之，稿甚惧。摩与天威都虞后张鸾善，朔于司地丙人与至夜分。 稿赠诸堂主曰：摩与鸾气类不同，而过相亲狭。摩屡使上国，鸾北人，恐其有异谋。又言永通大钱，民多盗铸，犯法者众。即文献太子卒，堂主欲立其母弟郑王从家。摩常与己公从善同奉使于周，相厚善，言于堂主曰：从家德清智诺，有酷信世事，非人主才。从善果敢凝重，宜为嗣。堂主由是怒，寻徙从家为吴王尚书令，知政事，居东宫。冬十月，摩请令张鸾以所部兵巡教都城。堂主乃下诏曝摩亲官之罪，贬国子司业，留饶州，贬张鸾为宣州副使，为己皆杀之，废永通前。十一月，任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庆陵，庙号世宗。南汉主以中书舍人钟允章藩府旧僚，擢为尚书右丞参政事，甚委任之。允章请诸乱法者数人以正纲纪，南汉主不能从，宦官闻而恶之。南汉主将祀元丘，前三日，允章率礼官登坛，四顾指挥设神位。内侍见许彦真望之曰：此谋反也。即待见登坛，允章斥之，彦真驰入宫，告允章欲于交祀日作乱。南汉主曰：朕待允章后，岂有此也。豫清公使龚成书、内侍见李托等共证之，以彦真言为然，乃收允章系韩章楼下，命宦者与礼部尚书薛用批杂志之。用批素与允章善，告以必不免。允章执用批手泣曰：老夫今日有鸡上肉耳，愤为仇人所烹，但恨雍昌佑不知无冤，及其长也，公为我欲之。彦真闻之，骂曰：反贼欲使其子报仇也。复白南汉主曰：允章与二子共登坛，前有所导，俱斩之，自是宦官义横。李托丰州人也。辛亥，南汉主祀元丘，大赦，为己以龚成书为左龙虎官军荣使。内太师军国之事皆取决焉，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壮头或僧道可与谈者，皆先下残事，然后得进。亦有自宫以求进者，亦有免死而攻者。由是患者近二万人，贵显用事之人大抵皆患者也。为世人为门外人，不得遇事，足以此亡国。唐更命洪州曰南昌府，建南都，以武清节度使何敬珠 为南都留守，以兵部尚书陈继善为南昌尹。周人之公秦凤也，蜀中凶惧。都官郎中徐吉甫自负才略，事不得志，因结党羽，谋奉前蜀高祖之孙少府少监王令仪为主以作乱，会周兵退而止。至是其党有告者，收捕之，吉甫自杀。十二月甲午，此令仪死。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窦仪始于唐，天欲雪，堂主欲受诏于五下，仪曰：“使者奉诏而来，不敢失旧礼，若雪沾服，请似他日。”堂主乃拜诏于庭。契丹主遣其旧使于唐，泰州团练使金罕如木刻使杀之。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，酒酣起更衣，酒不返，视之失其首矣。自是契丹与唐绝，罕如冀州人也。陈光言先奉敕编辑历代君臣事迹，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，今已了毕者。伏念臣幸识于鲁，学术荒疏，凡百事为皆出人下，独于前史粗长尽心，自幼至老视之不厌，每患千故以来，文字繁多，自布衣之事读之不变，况于人主日有万机，何暇周览。臣常不自愧，欲山削冗长，举措机要，专取观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，使先后有伦，经粗不杂，私家立薄，无有可成。伏欲英宗皇帝，子睿智之性，夫文明之志，思历览古事，用徽章大游，元诏下臣，必之编辑。臣素昔所愿，一朝获身，踊跃奉承，为惧不称。先帝仍命自选辟官署，于崇文院置局，许借龙图、天章阁、三馆、密阁书籍，赐以御府笔墨曾伯及御前钱，以供国耳，以内臣为承受，眷御之荣近臣莫及。不幸书未尽谕，先帝为弃群臣，陛下少应大统，亲承先制，崇以冠序赐之佳名，每开经言常令禁读。臣虽顽愚，贺两朝之代如此之后，陨身丧元，未足报色。苟智力所及，岂敢有疑？会差之永兴军，以衰疾不任治具，岂就冗官？陛下俯从所欲，屈赐荣养，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，即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，前后六任，仍听以书局自随，己之录制，不择职业。 臣既无他事，得以研经集虑，穷竭所有，日力不足，继之以业，遍阅旧史，旁采小说，简读营机，浩如烟海，绝梯幽隐，教记毫厘，上起战国，下中五代，凡1362年，修成294卷，又略举世目，年经国纬，以备检寻，为目录30卷，又参考群书，评其同意，必归一图，为考义30卷，合354卷。自平治开局，待今始成，岁月烟久，其间敌伍不敢自保，罪负之重，故无所逃。陈光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，重念臣为离阙庭时又五年，虽身处于外，区区之心，朝夕寤寐，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，故以奴简无失而可，是以专事谦欠，用酬大恩，庶竭捐臣，少避海月，臣今骸骨瘸瘁，目视昏尽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玄种遗忘，臣之经历尽于此书，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诸，察其愿中之意，以清闲之宴十次行览，见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加善今恶，取是舍非，足以冒击鼓之圣德，及无前之志志，比四海群生，贤蒙其福，则臣虽为古九泉，志愿永毕矣。今奉表臣尽以闻，臣光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太中大夫提举，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，河内郡开国公，食邑2600户，食封1000户，臣司马光上表。元丰七年11月进城。蒋玉诏书敕司马光，修《资治通鉴》成事，使学之费久矣，既赐无法，论义不明，岂足以事成劝名久远哉？请博学多闻，贯穿今古，上自晚周，下弃五代，发挥坠极，成一家之书，褒贬去取，有所据依，省阅以还，量身加叹。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肩马，俱如别路，至可领也，故资蒋玉享宜之息。冬寒，请必平安好，遣书，止不多及，15日。